本身亦都遇袭受伤嘅民主党林卓廷话，有强力理由显示警方蓄意唔履行保护市民职责，纵容白衣人袭击市民，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批评七二一事件系赤裸裸嘅警黑勾结。記者會上播放一段新片段，反駁有講法指林卓廷帶一班示威者入元朗，因而引發事件。片段見到當日晚上10:41，有多名手持國旗標語的白衣人在站內大堂用木棍襲擊市民，有市民被襲擊至頭破血流。林卓廷和幾名民主派人士是在晚上10:45到達元朗站，在場慰問傷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随即夜晚东风增强以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43点，跌751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3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2跌10.8，盈富基金28.25跌7毫，阿里巴巴216元跌4.2，小米集团12.82跌4.8，美团点评106.4跌4.2，中国平安95.25跌3.4，友邦保险82元跌2.75，建设银行6.48系跌1.7，港交所271.4跌8.8，融创中国41.55系跌1.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09，瑞士法郎8.033，澳元5.331，加元5.951，新西兰元5.131，欧元8.62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218点。港金现价报14,51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2美元，卖出1,56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咧，近住友爱村嘅意外事故系已经清理好，不过车辆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排到近屯门公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兆辉台。咁另外，皇后大道东去摩利臣山道方向近住湾仔街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金钟道。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交通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提提大家啦，港铁的西铁线咧而家系元朗站已经关闭，咁西铁线的列车咧系唔停元朗站噶。港铁是为乘客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喂，我先走啦，拜拜。 你删好晒啲电掣未啊？ 放完假翻嚟先删啦。 零番放假前都要删好晒所有嘅电源噶。 你睇下 Jude 啦，都搞到成个墙都系杂物啦。 咩啊？我谂住放完假之后就会执噶啦。 零番放假前一定要清理好晒所有嘅杂物。 明白噶啦，我哋会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啦。我系阿 Jude 曾若华。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这个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即是 是不是要用我们的很频繁的但是很常用的词汇啊？ 是什么？ 很高级啊，我们经常说。 这个不是，这个我就是经验的，我有一刻是觉得。因为呢、有一次呢，我是看 JW 的 IG 啦。咁然之后呢，我见到他 repost 了一个香港的乐手的一个 story， 咁样。咁我 click 过去睇啦。咁、原来就是有一位香港的乐手呢，他就是用二胡去拉他的逃生门。咁我 click 过去睇，我觉得咁创意的呢件事。因为个 touch 好唔同啊。 好创新。 因为发觉原来他是间唔时都会做下呢件事咁样嘅。咁佢系一个专业嘅一个系二胡嘅乐手啦，同埋佢都有教嘅咁样。佢系 Nero， hi。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你点解你系玩咗二胡几多年？我想问一下 Nero。 其实我拉二胡拉咗都有二十年到噶啦。 哇， 系啊， 你佢好后生。 系咯，你三岁开始拉喎，最多都系。 好耐年就已经拉。 系咯，佢廿岁嘅咋， 整定要拉二胡啊！咁样讲。 系咯，你系细细个已经系拉紧，即系开始学定系开始演出啊？讲紧 哦，唔系，其实讲翻话学咧，就系十二岁先开始学嘅。 系 系啦，咁就学校有一啲乐器训练班，咁佢会咧去每一班中一的同學都會聽一次 promotion 咁樣，咁就同媽咪講可唔可以學啊？因為好平啫，$50一堂咁樣。 哦， 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就揀咗學笛子先嘅。 係啊。 咁啊點知咧嗰陣時個音樂老師就同我講話，笛子太熱門啊，好多人報啊。咁啊，我都明點解嘅，因為笛子就最平啦。我開頭揀都係因為笛子嗰個樂器好平。係。咁啊，同埋好方便攜帶，我孭住個書包，我插落去個袋度就搞掂啦。 之前啲木桶底差唔多。 係啦，有少少似啦咁樣。咁啊，佢就同我講話啊，咁你不如報二胡班啦咁樣。咁啊，老師當然都有講一啲説話去， 即係拉你入局啦，氹 一氹咁樣就話你手都好適合拉二胡。 哎呀，真心嘅咧，我谂 系真心嘅，系啦系啦。咁啊，于是就学咗二胡啦。咁啊，但系都庆幸嗰阵时学咗二胡嘅。 系咁，你妈咪嗰阵时认唔认识二胡呢一个嘅乐器？其实佢系做啲咩？定系得你最好有啲时间去消磨下，你学咩都好啦。 佢嗰阵时就好爽快就话俾我学嘅，不过都有问我一个二胡几钱啊？嗰阵时就大概。$400一个二胡咁样，咁但係就 keep 住一直用㗎嘛，如果你俾心机学，咁就要应承佢囉。佢就冇喺我学二胡嘅时候俾好多意见或者点样。我最深刻印象就係媽咪讲咩呢，就係话阿仔点解你拉嚟拉去都係嗰一句嘅呢？ 边一句又系边首歌嚟？ 即係可能我嗰排就练緊呢一隻歌啦，咁但係可能因为我会同一句句子練好多次，好多次先至可以將佢拉到好好。因為屋企冇人學音樂啊嘛，佢哋唔係好明，就會覺得好悶啊你。 哦， 但係你嗰陣時自己都唔覺得悶嘅， 唔覺㗎，係啊，即係 諗翻都係樂在其中嘅。 哦 ，OK， 咁嗰陣時佢自己即係喜歡咗學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即係開始就係嗱，佢喺演藝嗰度有教二胡啦，喺呢個香港教育大學有教二胡啦。咁然之後有啲係誒執一啲樂團嘅客席嘅樂師啦，跟住喺香港女青中樂團嘅常任指揮啦，係啦，等等等等等，都唔多會有啲係同而家係嗰啲流行曲啊。香港嘅 pop music 有 crossover 噶，因為你自己 IG 我就見到你拉 JW 啦。嚇、 你話玩流行曲咧，其實就唔係因為話同流行樂界嗰度會有 crossover 所以先咁嘅，係其實中學嘅時候已經係咁樣。 哦， 即係中學嘅時候已經覺得我淨係識呢件樂器。咁然之後，我又嗰陣時都好中意聽流行曲嘅，嗰陣時就聽緊可能好多楊千嬅啊、古巨基啊、陳奕迅啊。有嘅， 系啦， 唔系，但系你好难用。请问你点样用二胡拉女人味？你话我知， 佢可能做到你点知啊？ 其实可以嘅。 嗱， 可唔可以私人表演俾我睇？ 可以，可以，可以。你想听女人味，我可以拉噶。 好 想。佢今日有二胡系咪？ 哎呀，好感动啊！同埋有啲惊啊。 点解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出到嚟一个唔同嘅改编，有唔同嘅感觉噶。 因为唔知 变咗种夜上海啲嘅 feel。 因为可能我呢啲凡夫俗子咧，我对二胡 冇咁讲， 普通市民啊，我对二胡嘅印象咧，佢系一个我每次听我都觉得好惨啊！拉二胡呢个人，因为佢音色系好惨，你明我讲咩啊？你会明啊？嗬、 嗱，拉出嚟嘅音色可以好惨，但系个人可以唔惨嘅。 投入個音樂當中，所以我整體嘅氛圍，我就覺得哇，佢真係好慘。 即係你 feel 到，如果係拉女人味，我真係好唔夠女人味啊！咁樣，我幾時先有啊？咁樣， 成件事我就會覺得做咩咁慘啫？唔係。 唔係因為即係譬如你講得好極端啦，你話要拉女人味，要有女人味啦咁樣。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學樂器一直都係。會學唔同嘅地方特色啊， yeah. 有唔同嘅 style 咁樣嘅，咁、譬如我哋會拉一啲歌，譬如如果我要拉梁山伯與祝英台，咁我一定要拉到兩方面嘅特質出嚟嘅，我唔可以一味就係、我係男仔，所以我就淨係可以做梁山伯咁樣，係嘛，係、 okay. 又或者有啲歌可能專係講好多中學生都識嘅，如果有拉二胡，譬如《蘭花花最是曲》啊，講一個閃不閃西嘅女仔，佢點樣俾人逼婚啊，係、啊，又或者《新婚別》啊，講個新婚嘅。男女咁啊，佢哋結婚咁，但係咧知道第二日佢嗰個老公咧就要去當兵啦，咁樣係啊，咁啊，我哋要拉到呢個情緒出嚟，咁唔一定要話女仔先拉啲歌先擅長啲嘅，又或者女仔演奏家都可以拉《滿江紅》拉到好。好有氣概咁樣噶嘛，係、啊、 OK， 但你嗰陣時年紀輕輕，你點會 get 到 John 嗰啲 情緒、啊、 情緒咧？即係哇嚇、啊，新婚嘅夫婦，第二日老公要去當兵啦咁。即係你諗我哋年輕嘅時候，我哋直情未認識生離死別嗰種嘅狀態噶嘛。即係 咁，我諗一定會有個階段嘅，即係可能開頭演奏學嘅時候。大部分時間都係模仿老師嘅，係、 yeah. 啦，因為你學嗰技巧嘅時候，哦呢、這個處理就係代表咩？呢、這個處理代表咩？中國音樂咧有好多都係好敘事性嘅， okay. 因為好多音樂都係有標題啊嘛，唔似得小提琴鋼琴作品就話呢個係第幾號第幾號咁樣， oh, 大部分都係標題嘅音樂，咁啊變咗，又或者可能頭先講新分別，其實佢係杜甫一首詩嚟嘅，咁你可以睇翻，咁同文學有關嘅咁樣，咁就容易啲了解個古仔咯。但係你話當然啦，你個技術。或者你個人成唔成熟到可以去處理到呢一首樂曲裡面嘅故仔就另一件事。不過當你細個嘅時候，因為學呢啲歌打個根基打得好咧、你大咗之後，即係譬如我可能你失咗戀，又或者你點樣，你必一定係逼婚呢件事冇啦，唔係可能都 可能有， 可能都會有，可能都會有，但係唔會發生在我身上。 溏心風暴 係啊，又或者可能睇得多嗰啲劇可能會演奏得好啲咁樣，係啊。咁但係你大嗰啲，你成熟啲嘅時候，你就會啊，我接觸嘅音樂類型多咗，聽唔同嘅演奏家嘅音樂會多咗，咁啊可以模仿對象多咗啦，自己嘅理解又多咗啦，咁慢慢就可以演繹到出嚟。未必一定要話我同邊一個大師個版本係要一模一樣嘅，可以慢慢都會有自己嘅處理，但係細個嘅時候一定係模仿咯。 大門被你緊緊鎖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 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卑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伤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生出口再梦， 所以头先你开头嗱，呢、这个就系讲紧系拉啲系叫系 classic 啲嘅系中乐嘅乐曲啦，咁、样系啦。咁如果譬如去到头先你讲嘅中乐，你都已经会听流行曲啦，都开始会自己攞二胡去到尝试下、改编翻一啲，即系变作系二胡嘅版本咁样嘅。OK， 嗰阵时你第一次试系边一首歌啊？ 哇，唔记得啦， 系 真系 都系流行曲，然之 后唔系，我记得啊，系咩？我记得系郑伊健嘅。 咩友情？ 友情？ 唔系， 极速。 唔系，我唔系好记得，我唔系好记得嗰首歌叫咩名啦。 系情歌嚟嘅， 系情歌。 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嗰啲。 咩最尾咩？请你跟我唱咁样，我唔记得咗系咩歌啦。 哦。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咁啱系嗰阵时哥哥有吹口琴，有啲簡譜，咁咁啱有呢一隻歌，咁於是咧我就見到份譜，就見啊，其實雖然佢係口琴嘅譜，但係其實用二胡拉有人都可以啫，咁於是就攞咗二胡嚟拉咁樣。 哦，跟住媽媽就開始，我終於知你做緊咩啦，我之前都係練習一段仔， 好熟口面呢首歌都。 但係後屘就不斷去揾坊間會唔會有一啲樂譜去可以拉到啦，咁有陣時揾唔到樂譜啦，咁就會自己去聽聽少少，然之後撳停佢，跟住就嘗試去默翻佢出嚟啊，咁樣 係 啦，咁但係抄嘅過程裡面就會有音啦，有節奏啦，咁變咗你耳仔咪會越嚟越好咯，慢慢落嚟就變咗聽到就拉到啦。咁只不過我哋係可能我哋學咗技巧，我係用二胡，人哋可能係用大提琴，人哋用鋼琴咁樣。咁聽完首歌出嚟，咪可以即刻彈翻出嚟咯。係 啊 ，OK。你成日都會去嗰啲通利拍師見到小朋友喺度彈緊，唔知咩歌咁樣。 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曬命過程嚟嘅。媽媽企喺隔離咧，即係接受眾人行過嘅時候，呢、這個哎呀讚賞嘅，係啊讚賞。咁你睇人哋啊，人啲小朋友嗰啲咧， 唔係不過我都覺得係是值得曬命的，因為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我學來學去就是那兩三隻校級的歌啊，或者比賽歌啊，純粹就是好像打字機那樣，我望到我就彈啦，但是可能有些小朋友不是的，我望到我琴我隨便 唔會話無端端一份抱喺度噶嘛。我隨手就彈到啲嘢出嚟，咁你可以諗翻頭先你講咩，樂在其中。我講嘅咩，樂在其中嘅其實嗰個程度。 咁但係譬如開翻我哋個訪問開頭咧，因為我認識你就係見到係 JW repost 咗一個你 cover 佢嘅歌嘅一個短片啦，咁樣點解會開始有呢一個嘅概念咧？其實 係大概。个半月之前我开始做呢件事嘅，咁啊不知不觉都 cover 咗百几只歌噶啦。咁啊开头嘅时候就系、是，你知近排社会唔系好安宁啦，咁啊 有好多文化啊、音乐艺术活动就取消咗咁样。咁我自己喺屋企咁啊，有阵时睇到新闻都会觉得心情唔系几好啊咁、样。咁但系又谂，我 as a musician， 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咁样。咁啊，于是咧就谂住会唔会有啲人想听一啲。歌咧未必一定係一啲關於現今社會嘅，咁、當然都有人會 request 話想聽呢啲歌啦，咁我都會 like， 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情情塔塔嘅歌啊， 有人會點啊，又或者可能有中學生可能話，我、讀書讀到好悶啊，想聽邊隻歌，呢隻歌可能對於佢嚟講好有意思，咁啊都有啲朋友可能係馬來西亞啊、內地啊或者嚟自唔同地方，佢可能會點一啲歌，咁啊變咗我認識嘅流行曲又多咗。系啊，咁啊，但系最紧要我系觉得，我拉呢啲 cover 嘅时候系会不多不少咁样就可以安慰到某一啲人啦、又或者我其实玩呢啲歌嘅时候，自己可能心情上面都会宣泄到一啲情绪啊，咁样大家都开心嘅事嚟嘅。 但会唔会遇到一啲即系有挑战性啲嘅作品嘅咧？ 哦，有噶，其实系啊。譬如好似我啱啱拉完首绵绵咁样郑爽嘅，其实旋律系唔系好难嘅，啲、音来来去都唔系好多咁样，但系其实要拉到嗰个情绪出嚟就先至难。有啲歌唔系嘅，真系条旋律真系写得好靓嘅，譬如好之前邓小巧开演唱会，咁啊嗰排就好多人就 request 咗话想听邓小巧嘅歌，咁有好多咧都系冯咏琪作曲咁样， 好啦， 嗰其实佢嗰啲歌我真系要磨一阵，我先至可以拉翻出嚟嘅，咁样，但系真系好听，真系好好听嘅， 系，咁所以嚟紧系点啊？每个礼拜你都会接受呢啲大家，喂、有大家咩歌想听，跟住就揾你啦，咁样啊？ 我谂我会一直做落去嘅，但系要睇下嗰排得唔得闲咯。即系可以嘅话，我都想每日都最少 post 到大概三四只咁样。大家如果唔嫌弃嘅话，就再去翻我个 Instagram 嗰度再点过啦。 系啊，你揾佢啦 ，Nero.Lee 啊 ，Nero.Lee 啊，自己揾佢。 好。 明年也许不会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回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练场大于你窗台流水不得了。从来未爱你绵绵，可惜我爱怀念，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转多少发线。再拥抱，爱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从来未。 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小发 线。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采取新措施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扩散。内地传媒报道，武汉市将会对进出武汉的人加强管控，包括武汉市旅游团队不组团外出。公安交管部门会对进出武汉的私家车辆进行抽检，包括检查车尾箱是否携带活禽或者野生动物等。武汉的机场和武汉站等的交通枢纽会加装50部新型红外线测温仪，由高处的摄影镜头向春运的人群检查，能够在无阻春运人流的情况之下不停进行检测。仪器生产商就说，即使相隔几百米都能够在一秒之内测到体温异常的人，并且会登记出现发烧的旅客，并免费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指导赴转诊去到辖区医疗机构。对市内的公共交通工具亦都会加强进行每日消毒等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有可能持续人传人的情况，但是仍然需要更多资料进行分析。世卫将会在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加至219宗，其中武汉占198宗，包括15名医护人员，并且再有一人死亡，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4个人。世卫专家已经到武汉实地考察。澳洲发现首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个案，患者曾经到过武汉，目前在家接受隔离，卫生当局正是等待他的样本测试结果。澳洲传媒报道，这一名男子近期从武汉返回澳洲，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目前隔离在布里斯班的寓所，正是逐步康复。另外，澳洲宣布今个星期四开始对由武汉抵达悉尼的飞机航班旅客采取检疫措施，他们需要申报健康状况。申诉专员公署完成有关核实综援人士出入境记录机制的主动调查工作。根据机制，社署每个月会向入境处提供福利金申请人、综援受助人以及福利金受惠人的香港身份证号码，给入境处核对资料，称为定期核对程序。入境处亦都会向社署提供有关人士使用身份证出入境的记录，俾社署核实系咪符合相关居港规定或者离港宽限。不过调查发现，如果持其他旅行证件出入境，定期核对程序将会无法准确记录。 申诉专员向社署提出改善现行机制之后，社署在今个月开始优化措施。有关程序现时已经涵盖由入境处签发的旅行证件，优化措施亦都会逐步涵盖由其他国家或地区签发的旅行证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随即夜晚东风增强以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35点，跌760点，总成交金额1,1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3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跌11.2，盈富基金28.25跌7毫，阿里巴巴214.8跌5.4，小米集团12.84系跌4.6，美团点评106.5跌4.1，中国平安94.85跌3.8，友邦保险81.9跌2.9，建设银行6.45跌2毫，港交所271.6跌8.6。融创中国41.45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2，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6，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218点。港金现价报14,51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2.16美元，卖出1,56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西铁线的元朗站已经关闭了，西铁线的列车不停元朗站，就是西铁线的元朗站已经关闭，西铁线列车不停元朗站。港铁现在是正为乘客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去沙田方向较早时管道入口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已经拖走了。现在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一带多条道路都比较繁忙的，其中皇后大道中龙尾排翻出去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正总。另外就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接近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定富街。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车多缓慢，龙尾一路排到去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 系啦，今日冇咗你唔得嘅嘉宾系一位二胡嘅演奏家 Nero 啦。咁头先就讲咗少少呢个二胡啊同埋流行曲之间嘅关 系。系，因为我哋一般譬如可能我哋听可能流行曲多啦，或者大家会即系对中乐好似少啲认识嘅，即系喺我嘅生活圈子都比较少啦。但系个空间系咪都 大 足够噶？其实 睇下你玩嘅音乐类型系点样啦。 系 系啦，即系譬如如果你主要系玩死一樣類型嘅嘢咧，咁變咗一定會機會係比較少，因為個餅其實好細嘅。 即係譬如我淨係拉傳統嘅啫，我就唔接觸其他嘅，咁可能就會窄少少啦。 係啦，咁我就唔係，我成日都同人講，我喺音樂方面係一個好濫嘅人嚟。係啊，咁我會玩流行音樂啦，咁、我會玩Tango Music 啦，我會 Tango 喎，係啊。咁啊， 探過 我知啊，做乜嘢？ 我驚你， 喂，唔係因為我心目中 咩嚟噶？ 因為喺我心目中覺得女人味難搞過 Tango 啊嘛， 我Tango難啲， 係係啊，咁 一間一齊啊，試下 點啊？私人點唱節目啊？ 完咗，我繼續拉俾你聽，係啊，咁啊， 幾好相應。 不過Tango Music 就都好，其實都唔係㗎，好似頭先形容住平民百姓。都會聽嘅嘢嚟嘅，係因為有人跳舞有音樂咁樣啫嘛，因為每年都會搞一啲Tango Music 嘅節咁樣，係啊喺香港，咁啊咁啱有拉手風琴嘅演奏家邀請我咁樣，就話可唔可以合作一下咁樣，跟住就試一下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嗱，如果你本身就係話我係玩傳統音樂噶啦，我唔願意接受其他嘢咁多，咁啊變咗你唔可以去。即係唔會嘗試太多其他嘢咯，因為我其實我唔係話我係呢方面嘅專家嚟嘅，我只不過係我玩呢件樂器，我有個技術喺度，有個基本功喺度。咁而人哋邀請我嘅時候，我就可以去啊好啊，我哋玩下，我哋試下夾啊，夾出嚟效果好唔好啊？可能未必係佢哋想象中咁，但係佢可能覺得我唔緊要，你加入咗呢元素落去，令到我哋呢個音樂類型豐富咗。每一次類似啲合作都好開心嘅，係啊，所以我覺得男都 OK 嘅。 点解我哋净系 call 咗佢呢一句啫？ 呢个叫首尾呼应啊！ 所以我觉得揽系 OK 噶，出个宣传先， 同埋好紧要添。 即系我觉得音乐学音乐应该贪心啲咯，因为你有一个探索精神喺里面噶嘛。 哦，咁嗱，你今日带咗一个二胡上嚟噶嘛？咁但系你收藏有几多个嘅二胡？ 收藏嘅， 因為通常咧做一個樂手咧，有陣時就會對嗰樣嘢好有興趣啦，然之後就會 keep 住去儲啊，諸如此類。譬如你中意吉他，有啲人好中意儲吉他噶嘛。譬如你係中意二胡嘅話，你會唔會都有呢鋪人㗎？ 我會㗎，係啊，見到靚就想買㗎啦，係啊，因為二胡即係我細個年代啦，買一個二胡係400多，但係好初街入門啦。咁如果依家有學生同我講話買到300-400，我就會同佢講：你唔可以淘寶啦。 而家通常入門價大概咩價位？ 入門價如果係 即係我真係 好啲嘅，可以用到幾年都一直拉到口及嗰啲歌嘅話，就$700到啦。 咁差唔多啦，你嘅通脹都喺翻度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啊， 係 啊 ，OK。 但係老師一定會即係好多演奏家啦，或者老師或者樂手都好，都係會鍾意收藏樂器嘅。 係咯，咁你自己咧有？ 我自己如果計埋床盒底嗰啲咧，就應該有。 我想有三十几把。 哇！不過二胡係我哋好就容易收藏，吉他都闊啲啊嘛， 係就是、一碌個。 係咯， 媽咪可能覺得做錯咗決定，早啲叫佢學笛啦，都係。 唔係到時佢可能買咗四百支笛，你點知啊？你仲易收藏 啊？係啊，其實學笛子嗰啲人都係買好多笛子嘅。 係咯，笛仲容易啊。 不過笛子會買好多就係因為你有唔同調嘅笛子，長短分一啊，音色唔同啊，南派定北派，高笛、邦笛、小笛啊咁樣。二胡就。可能我不是三十几支都是二胡的，咁里面有二胡、有高胡、有中胡、有二弦、竹提琴、夜胡、京胡、京二胡、有聚胡，有不同 style 的胡咁样嘅，因为 我就识叫胡啫。 叫胡， 我真系最好好恨想叫胡，但叫唔到嗰只准。所以头先讲咁多胡， 你好弯门师奶节目啊，真系。 影响埋其他节目都变得支拉 错，欢迎嚟到都市闲聊。 所以头先系全部都系 under 二胡呢个 category 嘅， 胡琴啦，胡琴嘅类别系啊，系一个大嘅 family 嚟嘅。 哦， 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啊，譬如胡琴，你大体应该点样分类呢？其实佢好特别一样嘢咧，就系你会望到咧嗰支弓咧会喺两条弦线里面嘅，系啦。咁其他拉弦樂器唔係，因為拎開支弓咁。 係 咁啊，因為胡琴主要流行就喺中國地區啦， yeah. 但係中國好大啊嘛。咁啊，會就地取材，我就用呢一樣嘢咁樣。係啦，即係譬如京胡就係用竹筒做嘅，細細個。咁啊，夜胡就係用椰子殼嘅咯。 哦。 係啊，然之後面板就係木板，就唔係蟒蛇皮嚟噶啦，咁樣。 係 啊，但係個琴弓你睇落去大體都係差唔多嘅。 係。 當然有啲特別啲嘅啦。 OK。 係啊。 咁嗰三十幾支入邊？如果火烛啦，你只可以带走一支咧，将个场景去到最 extreme， 最极端系啦，就可以救一支。 哦、如果净系可以救一支啊，我谂我未必会救二胡，我可能会救我只狗仔啊，或者菜物啊，系啊， 因为可以 系啦，嗰啲始终都系身外物嚟嘅，系啊，我冇话一定话、哦、我到死嗰刻都要揽住二胡，唔系咁样嘅，系咪？系啊。但如果一定要揀的話，可能就揀我依家手頭上呢一支咯。 哦，係係佢嘅紀念價值定係？ 因為呢、這個做呢個琴嘅師傅叫黃根興，咁佢就已經過咗身啦。 啊， 係啊，咁啊變咗同埋佢同我一齊演出過好多地方。嗯、不過其實好難選擇㗎，我仲有啲可能大學嘅時候拉有某啲師傅嘅琴，就、啊、譬如陪我去過歐洲表演嘅，咁我覺得啊呢、啊、把琴好有價值。呢把就唔同，雖然淨係去過呢個 show， 但好得意㗎，我帶住去迪士尼玩㗎，即係。會有咁樣 哦，係因為每一次你演出都有一個，佢真係跟住 一個拍檔咁樣， 一個拍檔， 係啊， 冇咁想，冇咁貪心， 咁微火燭啊， 我要葬身火海，諗咁多嘢，左邊一呢只去過歐洲，但係呢只又去過邊度咁樣，都係 好事啊 ，touch wood， 但係真係幾正喎，即係呢一個樂手嘅工作亦都係帶到你去到即係世界唔同嘅地方嘅喎，其實 係咯，係啊，讀大學嘅時候機會就會。就剛好啦，有啲機會咁樣啦、就會去最深刻印象就係嗰陣時去咗三個禮拜歐洲，坐住架大嘅旅遊巴，大家成班人一齊去演出 一個中樂團咁嘅形式， 唔係一個小型嘅小樂隊咁樣啦，就我哋可能大概得十至十一個人有咁上下，咁我哋。hold 一個 concert， 可能、我就負責獨奏呢隻歌，咁人哋獨奏另一隻歌時候，我幫伴奏啊。 係， 高中你開過一家，廉價左帶和我通書遊，出蘇格 band 到餐店，和我花去零碎的報酬。你過路像又喝淡酒，初識女生拍拖要煩你車我陪我翻轉頭。今朝里想发癫，我们再开往遥远的山头。仰望外太空，共策划来年要去到高山开个唱吧。你要当身边吉他手，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要是我极忘了。就快弄成定数，你的家长目前执在手，后一个直道。 我哋头先讲咗 Nero 啦，即系佢系点样开始接触二胡啦，咁然之后就系佢一啲演出嘅经验啊、故事啦咁。咁但系咧，其实我有一个佢有份参与个 project 咧、我系觉得系几有趣嘅，因为咧你系有一个系列嘅演出咧，系讲系地水南音啊嘛。地水南音系一样，我净系上一次听系听张敬轩讲嘅啫。因为佢嗰间餐厅有邀请一啲乐手演出呢一类型嘅音乐嘅，但佢系好本土嘅一样音乐风格嚟嘅，系咪咧？ 我哋依家仲会听到南音咧，可能大多数咧都系喺一啲粤曲嘅演出里面咧，佢可能喺呢一个乐段同埋下一个乐段中间穿插一段小嘅南音片段咁样。因为粤曲同埋南音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咁但系佢哋觉得好听，佢摆落去噶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好多唱大戏嘅人，佢哋都识唱南音嘅， 系 啊，咁但 系嚟噶，其实地水南音。少少簡介咁，因為我都知好複雜嘅，即係一百版 Wikipedia 嘅 page 去寫一個 paper 、 如果簡單講就係、地水南音就係喺香港呢個地方流行啦。咁啊，即係好似你中意聽女人味咁樣，咁但係二三十年代嘅人咧，佢哋中意聽南音嘅，係啦。咁啊，佢哋聽南音嘅時候咧，就會唱一啲好。生活上面嘅故仔咁樣嘅， 係、 啊，再到後啲年代咧，因為慢慢娛樂業越嚟越豐富啦，咁、可能南音就慢慢式微啦咁樣，咁啊，但係我哋都會喺一啲籌款活動啊、譬如東華三院籌款，新馬師曾出嚟就會唱一隻咁樣啦，咁、譬如好出名嘅客途秋行同埋藍燒衣啊呢啲，大家就會可能會聽過啦咁樣。 嗰啲就係地水南，我成日以為嗰啲梗係粵曲嗰啲 friend 嚟嘅， 我 唔識分兩 類，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以前地水南音咧就系、是、盲眼嘅艺人咧，佢、哋就可能攞住只夜壶，又或者可能有一个细嘅古筝，跟住手就攞住拍板咧，就去敲下你门，喂，你有冇想唔想听只歌啊？可能佢会敲门嘅时候讲啲祝福嘅说话，恭喜你发个大财啊，咁样嗰啲，然之后就唱，咁啊人哋打赏几啲钱俾佢啊，咁样系啊，咁就其实系好生活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去。接觸南音呢樣嘢咧，都係因為我貪心，我學咗兩年啫。咁啊，初初學嘅時候就覺得啊，好難啊，因為冇譜嘅，就淨係望住啲歌詞嘅啫。咁你望到個歌詞咧，就要知道佢將要發出嚟嘅係咩聲音啦。 哇！ 係啊，咁然之後你一路聽一路睇住歌詞啦，或者再熟練啲咧，其實就唔使睇歌詞噶啦。因為咧，你聽到咧，你就可以依住佢。唱嘅字咧就即刻伴翻喺下句答翻佢答翻佢咁樣，係啦。但係佢因為點解會追得到呢？因為佢寫呢個詞嘅時候咧係好生活化，同埋你中意寫咩都有。譬如可能寫一個南音故仔係關於我今日去香港電台受訪問咁樣，但係裡面咧係有一個格式嘅，係啦，啲平質要啱啦，啲用幾多個字或者邊啲係襯字嚟嘅咁樣，係啊。咁如果我了解個格式咧，咁我就。點玩都唔會錯噶啦！ 即係假設我嘅即係嘗試用個比喻，好似佢原來就係嗰啲七言絕詩，佢每一個都係七個字噶啦， 好似對聯咁樣。 係啦， 咁 我就 有少少似係咁樣㗎。係啊，係啊。 咁我就點？我知道個格式，我就即係唔會無啦啦變咗新詩嘅格式，就係冇譜嘅咁樣，咁就唔可以咁做啦。 呢個形容都啱嘅， 因為平質嗰樣嘢係有音韻，即係以前古音。係 啦，因為你如果錯咗平質嘅話，你夾硬將嗰個字，譬如女人味，女人味。唔会变咗微噶嘛，系啊，你唔会落咗去噶嘛，系啊，突然又讲两味， 系 成个访问完咗，冇人记得二胡借几多女人味， 同埋男咯， 咁所以你而家就系、是、因为我见你有一个系叫南音游记啊嘛，即系有一个唔同嘅一啲演出咁样啦，咁、就系你哋嘅团入边就有人负责自己写一啲歌词嘅故事啊等等咁样， 咁啊因為《南音遊記》咧係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邀請一翠羅鼓去做嘅，咁啊一翠羅鼓咧我就係、是、我有兩個 partner 啦、一個叫陳志剛啦，叫李敬慈，志剛就係負責寫每一場嘅詞，因為我哋其實呢個 project 係遊走十八區嘅，即係譬如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就會唱翻嗰度，譬如嚟緊我哋會去三育書院西貢咁啊唱翻嗰個古仔啊，咁啊依住呢度嘅古仔就去寫一個。 啱品質嘅男音出嚟咁樣， 係 啊，咁啊，所以係啊，志剛好犀利啦，每個月就要嘔一份詞出嚟，好辛苦啊，真係。 O K， 係啊係啊， 即係我哋平時聽可能話 jazz 會 improv， 咁佢哋其實都係一個類似好即興嘅一種互動嘅演出啊，好 blues 咯，同埋呢樣嘢， 同埋 即係都係唱啲好 grassroot 嘅嘢。 係啊，嗰個品質其實好難寫嘅，我大學讀咗四年都未識，因為我中文係有古音韻 味嘛，同埋等叫喚啊嘛。 死啊！呢两嘢 好冇营养嘅一个访问啊！ 好似一嚿雲，今日開始我要認認真真，同埋大方，句子溫文，唔係以前咁天真，唔係咁容易傷心，要翻啲輩份，唔好諗得咁深，我淨係想試下做女人，扮下女神，開始懂得了怎麼誘惑人，開始懂得了應該怎去熱吻，開始懂得了怎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红玫瑰紫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处起，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语气，我着的高踭高过人，要我的臂当作勇敢。 最後呢，我想問返轉頭，即係你以前你話嗰陣時老師就讚你隻手好啱彈二胡啦，而家即係專業啦， 我隻手啱唔啱啊？ 我想問係咪真係有手係啱 彈， 有手係啱彈二胡㗎，拉二胡應該話係。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好似你 拉二胡呢就未必一定要話手指非常之修長嘅，係啦，但係如果你嘅手指頭呢會比較圓啲呀，有肉啲呀，咁樣呢就音色會好啲。 仲係我 是你整个人都圆润 了。 其实 OK 的，真的 OK。 他说 OK 的。不 是都有女人味。 即是因为即是好像出到来的那个共鸣位多一点。 我哋嗰個弦線好幼嘅啫，其實咁，但係咧，二胡又係一樣冇品嘅樂器。點解為之冇品呢？因為我淨係將個手指放落弦線上面咧，就唔似得吉他啊、小提琴啲樂器咁樣咧，就會撳埋落去個指板度。咁變咗，如果你手指頭會比較圓潤啲、有肉啲嘅話咧，其實真係會影響個弦線震動好多嘅。係啦，係啦，係啦。我隻手咧就其實唔大嘅，係啊，但係都算係有肉咁樣啦。咁我冇理由問翻嗰陣時個老師就話係咪因為我手有肉所以你揀我咁樣噶嘛，係咪？跟住佢答我話唔係，因為冇人報啫。所以呢個都係留即係幻想算啦，唔好求知啦就係。 喂，咁所以今日咧要好多謝阿 Nero 啦，係啦，即係請佢上嚟，即係同我哋講解咗即係佢嘅二胡生涯啦，一啲經驗分享啦，諸如此類。咁最後咧就係佢喺度達成一個願望， 女人味嘅二胡版啊！ 係啦 ，Nero OK 啊 ？OK OK， 係啊，我哋將個時間交俾阿 Nero 啦，呢個時候。 凭印象嘅咋，可能有少少唔啱嘅。 系啊，系呢度。 觉得如何？觉得如何？ 系一个好惨嘅女人。 我觉得有一种好唔同嘅 flavor 啊，成件事。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佢都 即系可能类似啲音乐，你净系听二胡，你就会觉得哦，都系佢会有一种哀愁嘅味道喺里面。 系啊， 个 basic 个音色系有少少喺里面，加埋伴奏就唔同啦。 系啦， 加埋伴舞可能仲好啲添啊。总之我跳埋， 我等你哋啊。 今日多謝曬 Nero 啦，期待你嚟緊有多啲唔同嘅演出嘅 platform 啊，諸如此類等等啦，咁樣。今日多謝曬 Nero，thank you。 開始懂得了今天我是誰，開始懂得了怎麼揀我伴侶，開始懂得去一個換眼淚，開始懂得了青春不會後退，行為舉止無味讓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開始儲起，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這樣美，不再語氣我著得高踭高過人，要愛得比當初勇敢， 在企业经营、职务升迁等的时候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超过1400万元人民币。孟宏伟的妻子高歌在事件之后获法国批准庇护申请，他认为孟宏伟是受到政治迫害。伊朗軍方月初錯誤擊落一架烏克蘭航空客機，造成176人死亡。伊朗民航局在網站公布初步報告，確認軍方發射兩枚托爾 M1 導彈將客機擊落，調查工作仍然進行緊。民航局向美國以及法國當局要求提供儀器將客機黑盒內容下載。美國傳媒的片段早前拍到在客機出事一刻爆出兩次火光，估計客機是兩度被導彈擊中。伊朗軍方在客機墜毀之後幾日才承認擊落客機，並且將責任歸咎於因為美國來襲要守護國家才犯錯。伊朗民眾不滿政府就事件有所隱瞞，遇難乘客所屬的國家亦都要求伊朗展開公正調查以及賠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晝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随即夜晚东风增强以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019点，是跌776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3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6跌10.4，盈富基金28.2跌7.5，阿里巴巴215.8跌4.4，小米集团12.74跌5.6。美团点评106元，跌4.6；中国平安94.45跌4.2；建设银行6.44跌2.1；友邦保险82元跌2.75；港交所272元跌8.2；融创中国41.4跌2.1。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08，瑞士法郎8.035，欧元5.327，加元5.948，新西兰元5.126，欧元8.6234。每百日元兑港元7.0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218点。港金现价报144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61美元，卖出156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深水埗港铁站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长沙环港铁站。咁就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深水埗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去到近长沙环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到近启业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大会堂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咁另外咧，司徒拔道近港安医院梅船柱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繁忙。咁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柱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大雅坑道上山方向咧，近住司徒拔道，咁啊近住司徒拔道一段咧，来龙尾去到乐活道回旋处。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创智中学。反方向咧，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沙福道。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近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就喺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深水埗港铁站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都系消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港铁嘅西铁线咧，而家元朗站系已经关闭，西铁线嘅列车系唔停元朗站噶。咁港铁咧会为乘客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朗屏站。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检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为夜。放山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调走你，人一世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东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4:11，继续苏东音乐啊吓。 喺过咗去嘅2019年咧，呢位男歌手都取得好好嘅成绩。咁嚟紧仲有自己嘅演唱会啦。所以话未来嘅事情咧，冇人知会发生成点，但系希望每个人都依然充满盼望。简直有陈建安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未知道》啊。 继续望着大雾渐渐散于街里，听到着鸟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红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在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在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同道，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逆缺后有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陈建安主场未知道，星期二我哋连线去台北睇下台北嘅最新嘅一对组合啊！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 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我哋今日去台北，咁咧今日介绍嘅呢一位呢个组合咧，应该话其实之前咧阿琼都有好重点同大家介绍过，因为都系近几年咧我好留意嘅一组嘅台湾嘅乐队咧，就叫告五人嘅。咁入边咧就其实依家有男主音或者女主音啦，即系睇佢哋嗰首歌嗰、那个编曲之后嘅走向，睇下啱边个唱嘅。咁今日咧兔兔咧都系想同我哋介绍咧告五人嘅另外一首作品，先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 香港 朋友大家好。 系啦，头先都讲到话，兔兔今日想同我哋介绍咧，即系告五人，咁都算系佢哋最新嘅一张专辑啦，最近嘅嗰张专辑啦，就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咁样。咁呢张专辑其实之前好多作品都同大家听过噶啦。咁今日兔兔拣嚟嗰首咧，就系当中嘅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红》啊。 我只为你，点亮眼睛。虽然想说起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都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跳远了时空差距，为何要束缚自己，让彼此不能呼吸。我想 问下兔兔，点解想介绍《红》俾香港嘅听众先？ 可能是因为最近快过年了，然后开始有点想家。 系 ，然后这首歌是他的 MV， 非常非常非常的催泪，因为包含他的就是请来的演员是台湾其实很厉害的一个演员，他叫谢崇轩，他演很多，不管是电视电影，其实都还演的还蛮多，而且他有一个称号，就是他是专门来抠眼泪的，就是他叫抠眼泪的人。 呢只 MV 啦，即系头先兔兔就话咧，红嘅 MV 咧，告五人拍得非常之催泪啊！咁佢直情咧个演员咧系以即系系专门 call 眼泪嘅演员而出名嘅一位啦，咁样。因为你头先话，因为就嚟过年啊嘛，所以嗰阵时睇到呢只歌嘅 MV 嘅时候，都觉得哇，真系好感动啊！咁 MV 系咪对其实好多歌嚟讲都好重要噶？ 对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嘅导演就是殷正豪导演，他也拍了另外一个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他很擅长透过这么短的歌，然后类似拍出了一个微电影，让大家能够带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从别人故事中看到自己的眼泪。对，那确实是一个很容易造成病毒式的传播的一个，首先要先感动人心，才会有更多人想要帮你转发的一个出发点。 咁头先兔兔讲呢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嘅，都系台湾，我觉得好多嘅 MV 导演好中意行嗰个方向啦，就系、是、一首可能当中有啲故事、有啲感情嘅歌咧，佢哋好中意将佢拍成微电影，即系可能一首四分几、五分钟嘅歌，咁可能前后长少少，六分钟左右会变成一出微电影。除咗个故事感动你之余咧，嗰首歌咧都会打动人心嘅。 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都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 想問下兔兔啦，即係其實告五人，我覺得都係近幾年喺台灣非常之得到重視嘅一支嘅獨立樂隊啦。咁兔兔又點睇佢哋咧？ 比較有趣的是，我反而是後來聽到《紅》這首歌，覺得還蠻好聽的，然後又會就是開始會去搜尋、社群他們的一些資訊嘛，我才回頭才發現。哇，原来披星戴月的小名他们唱， 喂，搞错了， 没有直接接上那条线。对，我反而是先听了另外一首歌，才回头去看到，原来披星戴月的小名唱的，因为确实披星戴月的小名这首歌引起还蛮多人的关注。然后他同时之后有拿下第九届的金音奖最佳新人奖。对，然后他们的歌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他们其实还蛮。洗脑的， 是洗脑歌， 就是会反复呢喃的旋律啊，还有那些洗脑的歌词，然后从他们的一些歌声中可以看得到他们想要传达给你的一些理念或一些风景，然后仿佛去走到一个梦境里面，他们营造出来的梦境里面这样 子。是其实兔兔都几得意嘅，《红》呢一首歌咧，其实反而系佢认识过五人嘅起点嚟嘅。佢第一首识嘅系呢一首作品啦。咁直到听多少少先发现咧，原来咧曾经喺华语乐坛非常非常之红嘅一首告五人嘅作品，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呢一首作品啦，都系告五人嘅作品。咁佢好后知后觉先发现啊，原来其实自己已经听咗告五人嘅音乐好耐噶啦。咁样佢嗰种好重复嘅旋律啊，但系你唔知点解呢种好重复嘅旋律咧，虽然好洗脑。即有时你听完之后，你发现脑海里边不断重复呢个旋律，有时都有啲辛苦嘅，但系你唔会觉得闷。呢、这个我觉得系告五人嘅音乐当中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一点啦。咁呢个特别嘅点都成为我觉得近几年华语乐坛好重视佢哋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突如其来的美梦，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提着石头默默地走。公车从旁擦身而过，突如其来的念头，暗香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夜，漆黑的宇宙，通通来自夜空。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问下兔兔先，其实除了红之外，你仲有冇边一首系告五人嘅作品呢？你自己印象好深刻，好想介绍俾香港嘅听众朋友噶？ 这首歌之外，其实我比较想要介绍是他们的现场表演，因为他们现场表演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还蛮综艺的，所以他们的演出所唱出来的东西跟现场的状态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差，然后最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在他们去年发专辑的时候，就是那一张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的这张专辑，他们的试听会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们的试听会在火锅店。 哇， 大家都很难想象说怎么会在火锅店办试听会呢？而且是台湾还蛮有名的詹记火锅店，就是在火锅店里面，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穿着 old school 的就是 oversize 的西装打扮啊，然后还有台湾味十足的火锅店里面，真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谂其实我自己性格都系即系乐队，尤其是而家竞争好激烈嘅乐坛当中咧，即系赢到嘅一个原因啦。咁头先兔兔咧就讲到，哇呢、這个真系完全系中晒阿琼最爱嘅几个元素啊！曾经告五人咧喺台湾咧做呢个新碟发布嘅时候咧，佢拣嘅地方即系我哋可能拣 cafe 啊、酒吧好味啊，或者即系草地咧呢啲好正路嘅一啲选择啦。但系告五人拣咗一间火锅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是一间很出名的麻辣火锅店，整间铺头都劲香的时候，他们在当中唱歌。 我覺得要有得食咯，如果唔係真係好折磨咯咁樣。所以其實兔兔希望咧，即係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大家都可以記住呢一支即係好有自己風格、好有趣、好幽默嘅呢一隊嘅告五人嘅樂隊。好啦，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就嚟新年啦，所以都要祝呢個兔兔新年快樂啦！新年嘅時候可以即係翻屋企過新年啦，好唔好啊？ 祝大家錢越煮越多。 哇，这个真是好实际的祝福啊，兔兔呢祝大家钱越啲钱呢越数越多啊，钱越数越多这个愿望真的很重要，虽然很少听人，即是很少香港人会这样祝人哋啦咁样。所以多谢兔兔先，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 顺其自然的街口，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消极的笑着痛快的哭，生命真的很难形容。顺其自然的回答，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下班后你快乐的上哪？我是真的不想回答。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介绍的告五人乐队，我想都算是成名之作来的了，之前推出的时候非常红的一首歌，刚才都唱了他的歌名出来的了，歌曲名称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香港岛以及新界东地方选区共有两个议席空缺，选管会决定不会安排补选。选管会说，根据立法会条例，补选不得在立法会现届任期结束之前的四个月内举行，即是期限是今年5月31号或以前，但是吸取最近筹备区议会选举的经验，并且认真审视实际安排，预计为那两个空缺筹备补选需时超过6个月，故此补选无法在法定限期之前举行。选管会指出，倘若举行两个选区的补选，筹备时间会同第三季的换届选举重叠，选举事务处人手不足以同时筹备两个大规模的选举。在2018年的立法会港岛区以及新界东补选中，周庭以及刘永康被取消提名资格，及后提出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当选的欧乐轩以及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令到两个议席出现空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不过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比较长，排到去管道中间。控隧嘅九龙入口啦，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啲。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新楼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而家咧，东隧都比较多车噶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上去西隧嘅龙尾分别就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嘅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系车多，龙尾一路排翻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而红棉路上山咧，近住坚尼地道都系多车噶，龙尾排翻出去远东金融中心。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断断续续龙尾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窝打老道翻沙田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系车多缓慢啦，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挤塞，龙尾苏屋村。提一提大家，西铁嘅元朗站已经关闭，西铁线嘅列车而家不停元朗站噶。港铁为乘客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芬女，福砌图砌得好靓，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 爱下去，如果蓝色到天，怎过站都不。 上两重点点。 4:43，先半钟之后嘅 show 档网咧，先揾嚟嘅有一首系旧嘅作品嚟嘅。每逢一个月嘅21号啦，又或者每逢一个月嘅31号，都总有人提醒你呢个日子同地铁系有几咁大关系嘅。本嚟有 Rubber Band 一早地下铁。系啊，如果你今日想搭地铁某啲站嘅时候，你真系要一早去搭嘅，因为3点就会封站噶啦。发生过啲咩事呢？头先首歌入面呢就有好多讲係搭地铁一啲美丽嘅情怀嘅。但係过咗2019年之后，可能你对一啲嘅交通工具会多咗一种嘅符号，多咗一啲奇怪嘅情绪会同佢挂钩嘅。究竟发生咗啲咩事，众说纷纭，都係未有人知道嘅。跟住搵你有对 Hertz， 末日快车。 放流，心要嚣要嚣，迷失气绝悔疚，沿路曾有陌生依旧， 对乐队咧，佢哋叫做 The Hurts， 有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咧叫做《末日快车》。唔理21号、31号发生过啲咩事都好，你今日啊要去搭车嘅话，自己都要小心啊！小心嘅就系唔系月台有啲咩人等紧你，而系如果你有啲咩嘢流感症状嘅话，戴翻个口罩啊喂！其实你健康的时候都要戴翻口罩噶啦，跟住揾条方浩文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透。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暗淡世情，有一方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画能有如同画，人人如神画，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正叫学识。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 就嘅4:52，嚟到阿婷嘅部分，想问下你会唔会成日觉得自己其实唔重要呢？ 有些话我没说清楚，是故意让它变模糊，也为了避免过于理智的冲突。嘿、hey ，有些事我没有宣布，是故意让它更深处。也为了减少重复彼此不舒服，因为太有感触，所以才会如此反复。人一时糊涂，会怪得 心都恍恍惚惚，谁当中的退出，主动的删除，都是若无睹。你才真的可恶，莫名伤的体无完肤，认真演出结束的仓促，吞吞吐吐，谁抱头的痛苦，热情的欢呼，都可有可无。嘿，有些伤我没有修复，是故意让它变领悟，也为了避免情绪透支的底。别人我没有记住，是无意让他更生疏，也为了减少招惹多余的关注。因为他有感触，所以才会如此反复。你是糊涂玫瑰的心，谁当中的退出，主动的删除，都是 佢哋系佛跳墙，相信呢把女声你都系好熟悉嘅，佢叫做戴佩妮，同一时间亦都系佛跳墙嘅主音。简历佛跳墙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 有些痛我没有忍住，还故意包装成礼物，节日的送你纪念，我可以很残酷。 歌曲名称可有可无，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好紧要，可有可无咁样相处喺呢个世界之上。尤其喺一段关系当中咧，自己迷失咗方向，唔知道应该选择边一边好嘅时候。但系我想讲，人系要做好多选择嘅，无论系爱情啦、感情啦、事业啦、你嘅人生嘅安排上等等啦。但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的选择，最终去选择善良的那一边。 夜色有好几种，是无人的街和翻滚的霓虹，在清晨之前把手收回各自的梦，在迷蒙的时空，你清澈的眼神，我独自占有，贪婪的拥抱，每一次不属于我的感受。我说孤独的丑陋，在于越想要越不够，明明紧紧握在手，怎么心还是空？在爱和你之间找不到我，